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坦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2013年7月10号点子冰冰，今天就人少少，得我和 EV 两个而已，因为个个都不闲，所以呢跟短片哥说，即是你可以熄机了，因为这个节目有 50% 时间都是我出声的。点啊 ？EV 今日有啲咩讲啊？ 唔系，其实就即系一开节目，其实过咗两个礼拜啦，咁我听到大家啲回响，咁就话究竟呢个节目个中心核心系讲啲乜嘢？咁我想同大家讲，咁如果大家想听啲大路嘢，或者想我撑云家、屌云家等等嘅嘢咧，大家可以熄机噶啦。 系， 因为其实呢个节目咧最主要，因为我哋得四集啦，咁我想讲啲比较小路啲嘅嘢，同埋起码讲一讲，大家听一听有个印象咁解嘅啫，就唔系话真系想即系完全否释晒成队阿仙奴点样点样点样，因为就算我否释咗啊，你都唔啱听啦，系咪先？咁我倒不如讲一啲大家唔多識嘅資料性嘅嘢，咁俾大家聽下，咁起碼有個印象。咁所以呢，我哋第三集今集講啲乜呢，就主要講一講亞洲之旅，我預測嘅陣容，同埋大家想睇到啲乜嘢咁嘅。 因為我又聽過啲意見，就話即係似乎話我哋呢個節目嗰個重點呢就唔係好清晰，咁其實我又比較迷惘嘅，即係究竟點為之個重點唔清晰呢？ 其實一開始都知道你迷惘㗎啦，著件熱刺波衫嚟第一、第二集， 係 好迷惘， 做乜鬼嘢？咁啊，喂，其實個節目根本係其實係環繞住阿仙奴嘅一切一切咁，即係其實即係等於反曼一樣咁，佢個節目圍繞住都係反曼咁。咁我覺得冇乜問題啊，咁即係所以話你話重點喺邊？即係話你如果叫我重點集中分析即係 full team first team 裏邊嗰啲球員點踢？咁你咁老實講，咁兩三集都講完㗎喇，或者兩三節已經講曬㗎喇。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會尊重返阿 EV 嗰個取向，咁佢認為包阿仙奴所有嘢佢都可以攞嚟講嘅，咪攞嚟講囉。我覺得冇乜問題嘅咁樣樣。或者你交代一下你會點樣樣，即係取向呢個節目點樣樣嘅重點。 呢個節目其實大家，我有時覺得大家好啱㗎，係冇重點㗎。是不会有重点，大家不要 expect 有重点，我只是将一些大家不多了解的阿仙奴的东西讲一讲给大家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但是我有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上年我在 Daily 那里，我曾经跟大家讲一讲青年军的东西，结果阿仙奴来到香港的时候，起码有部分入场的球迷是知道那几个人是什么人，同埋佢係做緊啲乜嘢。咁我覺得鍾意一隊球隊唔係淨係鍾意佢一線隊嘅嘢嘅，咁有時青年軍啊，甚至佢哋社區服務嘅嘢、場外嘅行為啊，其實大家都應該去了解一下，就唔係咁片面咁喺佢好波啊支持佢點樣點樣。一隊球隊唔係淨係講球員嘅，即係有好多嘢都可以講嘅，同埋唔係淨係講一個梯隊咁嘅。所以呢，嗱，交代交代到呢度，咁你鍾意听就听落去啦，唔鍾意听都冇所谓嘅。 攞返杰斯嘅祖粉出嚟。 我冇所谓嘅，冇所谓。咁其实有亦都好多听众同我讲话，你屌下边个嘅时候好过瘾。咁所以今日一开始节目呢，咁我都有啲嘢想讲下嘅。咁话说呢，就喺六月尾嘅时候，咁我就上微博，咁就睇到某一个阿仙奴节目主持，咁啊 post 咗段咁嘅嘢，咁我而家读一次啊，咁啊不停制作整个球季，休息一阵子，这个大中华地区首个长寿的枪迷，但系佢冇讲枪迷乜乜啊，就跟住佢个节目名啦，经年带动，在香港近日竟出现第二及第三个兵工厂球迷节目，作为先驱者嘅我们，其满足感可以想象。咁我就想讲，开呢个节目呢就唔系因为你带动，就是纯粹因为我想勾噏嘅啫，同埋阿经一俾个机会我勾噏嘅啫，就同你完全冇关系嘅。咁我亦都唔觉得你带动紧我做紧啲乜嘢啊，系咪先？咁我 亦你嗰、那个你喺讨论区嗰个贴， 係絕對遠遠先過余文傑㗎啦。啱啱先你講阿仙奴都唔係第一日㗎啦。即係我唔覺得佢帶動，即係其他人 唔係可能佢覺得無啦啦出現咗第二、第三個節目，咁覺得可能係佢嘅功勞啩。 即係其實我覺得講一句啦，其實係咁啱係因為阿 EV。在香港討論區開了一個這樣的貼，然後講阿仙奴，而又咁啱我又在香港討論區玩而認識了 EV 這個人，咁啱我又在 Regasin 又在個開節目，咁咁啱之後，喂，不如咁你又嚟埋，咁其實我覺得係咁樣嘅啫。 係啊，好咁啱㗎咋， 好咁啱。 我完全唔覺得佢俾人帶動。但係我亦都想幫一幫阿袁先生嘅。咁其實我亦都非常之支持佢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嚟緊佢效力嗰個台咧，就會播幾場阿仙奴嘅波。咁我就好希望咁多位亞迷去睇，因為我相信亞視咧都會揾佢去。讲嘅，即系咁，我就好希望大家唔好转英文评述，就听中文评述。然之后咧，就上 Daily 嗰度同我一齐讨论，咁我就好开心噶啦。 Okay. 即系我好希望再听到啊边个边个系可以同时打边个位嘅。 咁啦，不如咁啦，打住你，咁啊介绍下我哋兄弟先啦。 啊，都好啊。 完啦， 系啊，出声啦，出声。 系。自己介紹 咁 我係上位啦，咁我今日第一次嚟嘅，咁我今日就係、 是，亦都可能係最後一次啦，因為得四集節目啫，係咪？好啦，跟住咧， 係大家好，我係 Peter， 係我係粉果啊。 好啦，咁就介紹完啦，咁有啲聲音大家都可能會比較熟悉嘅，咁我哋今日頭先講咗啦，會講亞洲之旅啦，但係講亞洲之旅之前咧，咁就報一報啲轉會動態先啦，好唔好啊？咁就粉果你講講先啦。 粉轉會動態。这个希古恩啦、啊、又不知道传到 第三千几次体测嘛、 啊、跟住高基连走外借走了， 不是我们先讲那些可能加盟的先啦，那些落实了那些我们慢慢来啊， 希古恩啦、啊、再变过了 拿斯宾达啦，被人 reject 了个报价啦，是不是 费兰尼咯，传 费拉尼就我就很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声气，即是代表可能会有声气， 是 阿云加一定是这样的了，即系你而家越传得越劲嗰啲就越唔掂嘅。 烟雾政策 系烟雾政策，大家都知道云家啲烟雾弹几犀利噶啦。到而家我都好期待美斯会嚟。 我觉得佢个策略就首先就话一定系每一季都系开头话，七千万磅入买， 系， 然之后就等你哋喂自动送上门啲 A 准，然之后跟住开始啊，其实系咪烟雾嚟嘅咧？真系。即系抌嗰七千万磅啊，引啲烟。 唔系，即系李嘉诚嘅话，自己有几多亿咯？但系佢使几多钱先？每一日。 不过唔系嘅，七千万磅喺今年先话啫，以前冇咁多钱。 唔系啊，以前都话有七千万磅。 季都好似有。 唔系，不过今年唔知点解咁多人信有七千万磅。 Daily 嗰度系有人 cap 咗张图，就系每年佢都会写咗。买边个买边个买边个买边个，我哋有七千万磅噶，即系每年都有呢个。 今年就好开心啦，冇哥古夫同埋冇 一开波就 杀高啊， 七千万磅买人噶你 系嘛？今年好开心啦，冇杀高亦都冇哥古夫啊，即系啲传媒都放过我哋噶啦，其实即系万众一心加盟阿仙奴呢个活动，我哋年年都参加紧噶啦。 呢两个冇再传啊。 咁就嗱，跟住真系要讲一讲啦，加盟呢、這、一个。爷爷沙朗高嚟啦，真系嚟啦 ！O K， 哇，我真系开心到啦！ 知冰冰知爷爷沙朗高正式开始， 未开始，未开始住，我哋讲完转会先嘛。爷爷沙朗高世青杯系另一个 topic 嚟嘅，唔可以拉埋一齐讲嘅，即系纯粹系我自己个人兴奋嘅感觉嚟嘅啫，即系好开心啦，系咪先？因为咁有质素嘅球员加盟啦、啊，系咪先？咁就。跟住就睇埋祖利奥斯华啦，之前个节目都讲过啦，因为 U18 同埋 U21 梯队冇中坚啦，咁就除咗签返法根之外，咁就祖利奥斯华都加盟咗啦，咁喺最近呢两场 training 嘅相里面呢，都虽然见唔到佢，但係亦都有人话喺科尔嚟见到佢啦，咁就嚟緊可能联赛杯会见到佢身影啦，即係第四中坚个解决方法，我諗云家好可能试緊囉，真係用呢啲平货试下先啦，或者到头嚟沙格拿续约，咁可能俾佢踢一年第四中坚同埋左闸咁，唔系右闸咁轮换下，咁都 OK 嘅。 沙格拿你好似有啲新料喎、 啊。系沙格拿最近个经理人就放风，就话有两间球会就想买佢。咁其就如果我冇记错咧，就好似加拉塔沙雷。 系。 咁同埋呢一个 PSG。 同伊保尔重逢。 啊，咁啊过瘾啦，真系 又打又 真系争位踢啊，又两个即系相逢恨晚两个。咁我就觉得呢个似系经理人嘅手段啦，因为其实都沙格拿都讲咗，同埋沙格拿而家都其实都仲喺杜拜度紧假啦，礼拜一先翻。 嚟跟操，咁可能禮拜一先至會有正式嘅會晤，咁就希望想托一托高阿仙奴個續約 offer 嘅手段嚟嘅啫。 28 噶咯喎，咁唔止添咯，可能其實 28、29， 因為好認真講句，而家雲家其實都知道老將嘅重要性喺邊度，咁雖然都係一年約，但係嗰個薪酬未必會好似以前 cut 阿老司機咁 cut 得咁過分，即係我覺得就 OK 嘅。 老司機又係好極端嘅，因為老司機真係長傷好耐。 真係好極端，但係老司機我成日好中意喺季後貼嗰度有個廠友同我講，你即係我每個人都會俾個 caption 啊，佢俾咗三個字我叫鍾無艷。真係雲家真係當佢鍾無艷㗎。真係你去到年年季尾追第四嘅時候呢， 就擺佢出嚟， 就擺佢出嚟㗎啦。老司機又真係咁好，嗰陣時唔傷㗎喎，又仲要交到貨㗎喎。即係有陣時雖然冇大家當初佢接軌到皮里斯嗰個感覺，但係好明顯呢幾年佢真係救到阿仙奴唔少分啊，重要性好高啊，真係。 可能雲家又好似我哋嗰啲香港勞工即係僱主咁樣啦，佢傷咁耐，計返你咁多年嘅三分二人工。咁啱啱嚟緊張新咗咁 cut 翻呢個人工，咁就差唔多啦， 都計到好盡啦，咁樣都。 咁即係嗱，差開啲講啦，老司機而家就經濟好拮据㗎啦，因為啱啱就 生咗個 B 就男胎嚟嘅，咁就真係老司機嘅故事都要講，因為其實前年呢佢女朋友都已經有個 BB 一次，但係好唔好彩咁就小產咗，咁今年就終於求到個 B 啦，咁我哋就恭喜佢啦，真係一索得男，就好希望嚟緊就因為皮里斯個仔呢就入咗阿仙奴做青訓㗎啦，咁就嚟緊老司機個仔呢就希望繼續接班跟住呢條路去就阿仙奴 DNA 啦，就好即係我哋球迷就自己發一瘋亂諗咁樣啦，就好希望咁做嘅，咁就亦都恭喜華美倫啦，真係因為華美倫又係未結婚啦，但係喺 又生咗啦， 唔係帶阿女朋友去阿和仔個婚禮嗰度呢就影咗張相，就見到個肚呢就成個西瓜咁，咁就寓意住呢阿某人可能會加盟啦，我唔知啦，咁就嚟緊據聞八月就會出世㗎啦。咁頭先講到和仔婚禮，咁就和仔結婚啦，係咪？咁就嚟緊梅迪薩卡都結咗婚啦，同佢大一歲嘅前手球職業運動員女朋友就結咗婚啦，亦都 身高幾多？ 我唔知啦，但係都差唔多高喎，真係影咗出嚟。係 咪德國人嚟㗎？ 係德國人。咁就嚟緊，法比安斯基又結咗婚喎。法比安斯基又結咗婚，不過可能踢埋下年都唔喺度啦，但我哋都恭喜佢啦。咁就展望下年嘅婚禮資訊啦。咁就 下年婚禮資訊。 係啦，艾朗藍斯亦都會下年結婚啦。據聞就兵工廠就好旺丁嘅，大家都見我 daily 個 caption 經常都唔知邊個生咗啊，邊個有咗咁㗎啦。就真係我誠意推介啲生唔出嗰啲呢就同阿雲家傾一傾偈。 所以呢我一定要叫阿曾特首前特首啊，甚至乎而家特首講，你想香港人生多啲唔該教啲個足球啦。 啊呢、這個唔錯，呢個唔錯。 喂，你真係見好多球員都係廿幾歲咁，可能揾到啦，咁又鹹濕啦，咁通常好早結婚生仔 嘅。 唔係囉，踢波時又唔出嚟，留返 曬啲。阿仙奴班仔就雖然鹹濕，但係都起碼結婚啦，都唔係出去花天酒地呀咁。 唔知。 起碼我見唔到先啦，係咪？ 唔係喎，近排 CCC 嚟都成日俾人影到去蒲喎。 喂，食煙啫，蒲乜鬼啫？隔離嗰個根本係嗰個唔知咩波蘭咩主播定唔知乜鬼，好似新女嚟㗎嘛，佢屌。 叫新女啊？ 好似係喎，傳聞。總之佢就應該唔係蒲，佢都係出席咗一次 Playboy 活動咁大把啫。嗰條女露一條屎忽罅出嚟又話人滾，咁你唔可以咁㗎嘛，係咪啊？食支煙仔啫，唔係好過分。阿高斯尼喺前年 after party 都好似俾人影住拎住包红曼啦，系咪？ 唔系噶，以前陈七食烟都被罗生屌啦。 咁系阿罗生问题啫，系咪先？咁关云家咩事？云家觉得你踢到波就得噶啦，系咪先？好啦，拉得太远啦，讲翻转会先。咁啊，离队球员咁，我哋就卖走咗个文路尼。咁就虽然系 收几多钱啊？ 据闻咧就150万磅再加50万磅条款，咁嗰50万磅咧就唔系话咩二次啊，唔系乜剩，就根据嗰个出场纪录，出场纪录， 新特兰唔降班， 出场纪录，咁就其实都啱价位噶啦，因为得翻一年合约卖到呢个价钱，其实都 OK 噶啦。咁来季第三门将会买乜位置咧？咁好多人会话 系嘛？ 由早鸟厮杀都唔知过咗几多次体测啦，可能同希古恩争紧嘅啫，4000几下。 千幾廿金。咁就如果祖里奧斯薩尼就一定係提升咗個級數㗎啦，就唔係第三龍門㗎啦，就可能扁咗阿法比安斯基，得返一年合約就落去第三門將呢個位㗎啦。甚至乎如果雲家唔買呢，就可能會升阿馬天尼斯上嚟踢，因為預備組嚟講係馬天尼斯比較有威望㗎啦。 買祖里奧斯薩，我覺得佢應該都係打正選多。 正選多，正選多，佢同薩斯尼兩個爭㗎啦，一定。咁就你冇計，佢真係國腳級，同埋你今年睇到真係真洲際國家杯真係踢得好。 係 QPL 唔生性啫，佢幫 QPL 講。啊，講起祖里奧斯薩 ，QPL 唔生性，我覺得佢幾生性。點解咧？因為其實禮拜五嘅時候，突然間有一陣小道消息話 QPL 係可以唔使錢放走祖里奧斯薩。 哦，系噶，佢降班啊嘛。 系啦，系唔使钱，唔使任何报价，系祖里奥斯萨自己降边 噶。系啦，你英超球员系有条， 系啦。 如果你啲球队系唔可以留级咧，佢啲球员系可以走嘅。 系，即系尼美啊嗰扎，系其实一早讲咗噶啦。 基本嘅条件 系我系唔知点解阿森巴可以原价翻去安置嘅啫。真系系，即系我睇到我都真系 O 个嘴，即系我喺度有一心谂，哇！呢一单嘢 咩好咯？有 云 加 学呢招翻嚟，咁法比加斯都真系惊惊地。 即係啊，咁安哲本身就好有錢嘅。 係安哲好有錢，係即係我就咁覺得就龍門，如果兩個選擇我都 OK 嘅，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話無論藍斯個 case 又好，薩斯尼個 case 都好，其實都係大家用信心同埋用時間去換取一個球員嘅成長，定係冠軍嘅急切呢？咁其實雲家做取捨佢自己都好困難，因為其實而家都半桶水，所以其實兩個方案我都支持嘅。 但龍門敏感啲啦，你一犯錯就可能三分兩分啊嘛。 係，冇錯冇錯。 中場咁最多重派出場都 十滾但係其實又講翻轉頭，其實足球即係好老土講句，團體運動嚟嘅。你之前即係好似祖里奧斯薩咁，你喺 QPL 條防線咁樣，佢一定個責任冇乜啦。但係如果你條防線係 OK 嘅，咁其實你相對嚟講，你個龍門嘅責任會低咗咯。 嗯， 即係其實你有陣時你都要咁樣取捨返，你唔可以淨係話龍門呢個位好緊要，其實佢之前隊友俾佢支援同埋默契，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 啱啊啱啊， 係啦，咁跟住就嘩，跟住呢一 part 我就好想講一講外借啦。咁點解要講外借呢？咁因為雲家經常用外借嚟搵錢嘅，真係經常用外借嚟搵錢嘅。咁今年就借咗迪塞羅。 點解會用外借嚟搵錢呢？我唔係好明白，係咪因為佢本身佢可以 唔係首先第一樣嘢，佢同人哋傾嘅時候一定係啲薪金方面可以慳到嘅，因為一人哋俾一半， 一定係 fully cover， 唔係一係 fully cover， 一係 50% 之類嘅，佢都慳到㗎啦。另外一就會收一啲叫做轉會嘅手續費之類嘅嘢，即係好似迪佐羅咁，其實今年我哋收到80萬歐元嘅，同埋佢有一條優先購買權嘅，就280萬歐元。咁其實好認真講句，呢啲小錢夾埋咧，都夠雲家買幾個 靚仔 啊！靚仔㗎啦，佢最鍾意咁嘅，大家都記得㗎啦。 同埋有一啲真係好 youth 嗰啲呢，係譬如13、14歲嗰啲呢，如果你通常啲球會要挪資，通常都會俾一筆生活費佢屋企。其實呢啲80萬啊、90萬、100萬，其實真係都係一個 backup 嚟嘅。 係正常嘅，即係我哋外借都係喺青訓隊升上嚟，而又唔有足夠實力打第一線啊嘛。 係冇錯。 咁你咪攞嗰啲嘅資源去換翻你再嚟緊嘅新血再補充。 冇錯冇錯，嚟緊啊 Peter 爸爸講呢個就好啱啦，就高基連。就我哋上次講過啦，咁就原本話貝迪斯啦，但最尾而家借咗佛賴堡啦，咁就好過癮嘅高基連呢個人。咁上次我咪講過佢同高斯治嚟嘅轉會有關係嘅。咁其實我哋同佛賴堡有一個中堅呢，就唔係啊防守中場，唔好意思，防守中場19歲嘅，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就之前傳過小道。咁如果真係咁理想，借咗高基連個係一個附帶條款嘅話咧，咁高基連呢個人就真係好過癮啦，就為阿仙奴帶嚟咗外交大事咁啊，揾嚟兩個球員咁。咁同埋我都講過啦，其實有人話借咗高基連，咁聯賽杯啊嗰啲點算？咁我上一集節目有講過一個叫恩尼斯嘅人啦， 六四號 係啦，一個中國人嘅。一個有中國血統嘅人俾咗件64號波衫佢，幾過癮咧，係咪先？咁就佢又同高基連一樣打右閘打防中。其實我上集都講過，其實都一線隊出過嚟㗎啦。咁對於阿仙奴嘅呢一個位置嘅調動咧，我個人覺得嚟講就絕對冇問題。同埋雲家亦都即係就住呢個機會啦，就俾個機會喺恩尼斯發揮下啦。即係都對於球會嚟講呢一個位置。 位換位，甚至乎係佢純粹慳錢，或者係解除咗高基連同費林邦兩個人爭位嘅問題嚟講，處理嘅手法，我覺得係做得相當之好嘅。 不過今年佢好似策略上都有少少改變。 係啊，清好多人啊，今年 同法甲好似 cut 開少少，就走咗去德甲，係嘛？係咪因為即係買咗兩個德國球員，而家網絡廣闊？跟住就睇好德甲啲升份，所以就大家交換 潛力， 將自己啲雨血換咗人哋一啲未來之星翻嚟。 我唔會咁樣睇，我淨係覺得點解今年借曬去德甲？因為德甲開始近年俾人挖人挖得多，即係俾人買人買得多， 出曬去 係啦，即係有空位俾阿仙奴借人啊嗰邊，同埋呢兩個球員都唔係話阿仙奴其實都心大心細借唔借出去嘅。其实都系睇 送唔送走啫， 系送唔送走。其实即系你迪佐奴，如果以阿仙奴角度嚟讲，其实佢唔想放走佢。 嗯， 因为我成日都话你买一个一线中坚好易，你有钱啦。 第四中坚， 但你买一个甘心坐喺 bench 嘅第四中坚系好困难。 不过今年佢都唔想坐啦，球年踢。 系旧年唔想，但系讲真，佢而家同阿仙奴仲有两三年合约，你要佢坐喺度，你都冇计。 再坐落去， 即系好认真讲句，即系纯粹系情义上，我觉得真系三家都觉得OK 啦，咁借你走啦咁。我又有得賺錢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咯， 即係一度好嘅，咁你需要用嗰時咪call翻翻嚟咯，真係好緊張。 未必喎、未必㗎，未必㗎，唔係話 call 就 call 嘅有啲，即係譬如有一年我好記得唔知鬧前鋒方咧，咁我哋嗰時好似話要翻阿屈特翻嚟，但係好似話簽約嘅時候冇嗰條條款係翻唔到嚟。 係啦，咁咪要睇佢哋做操後勤操作嗰度。 係睇操作嗰邊點啦。好啦，咁就轉會就講到而家啦，因為都係廢話嚟嘅頭先嗰集。咁我就梗係講翻我最開心嘅爺爺沙朗高啦，哇真係！我就小弟好慶幸啦，就屋企裝咗某一個收費電視，咁我就五場波睇曬嘅，咁啊，其餘嗰四場波，哇，真係五場入四球呢個紀錄，我又覺得一個唔使錢嘅球員可以做到啲咁嘅嘢，咁我就 幾有效率啊， 好過希斯基嘅。 系咯，开心啦，开心啦！第一样，虽然有一球系十二码啫，我都要讲翻。跟住 咁好啦，证明十二码都可以入到，系咪先？ 嗰球十二码仲要俾人扑到，系大力 band 入到嘅啫。 系啊， 我讲到明噶啦，即系其实你，但系我又即系觉得呢个球员其实有好多人都同我讲话，佢个影子有啲似艾迪巴约，系即系个无论个身形啊点样，但我又觉得佢有几样嘢系好过艾迪巴约嘅。 喂，首先你要似艾迪巴约，要符合几个条件？ 啊，犯骨。 唔係 貪錢， 純粹講踢法，唔係講性格。 哦，唔好意思啊。 最主要咧就係 雞腳 入嘅入唔到，一定要世界波，同埋咧。 哦，對唔住，呢一方面就唔係 知啦， 唔似 冇世界波， 佢係 世界波都冇， 即係好認真講，佢呢五場波都有啲大塌，有啲 miss， 有啲好易入嘅都唔入，但係其實基本上以佢射門嘅技巧上面嚟睇咧，佢係一個稱職嘅前鋒嚟嘅，即係我會感覺佢唔係嗰種太怪嘅嗰種，同埋佢即係我第二場我都覺得佢好毒食，但係對西班牙，跟住琴晚嗰場同埋之前第四場分組賽嘅時候，我睇佢踢波咧，佢而家都肯，即係嗰三場波唔知係策略上定戰略上嘅要求啦。咁回防上面好勤力，同埋經常喺禁區頂裏面做撞牆，即係其實如果你睇嘅話，佢係一個唔成熟嘅主攻。即係同埋佢交波交斜線嗰啲都準嘅。 我睇過兩個半場啦，我覺得佢最好一樣就係入禁區嘅時間幾好。 係入禁區部位嘅時間靚， 即 係 佢會睇對方中堅走咩位，佢自己等一等，轉一轉先入去嗰時間幾好。 係啦， 同埋佢走位，佢拉空到俾法國 U 二十嗰兩隻翼咧。 嗰個敗家啦，琴日嗰個。 太奧運好敗家，我都覺得，即係拉開啲講，我琴日睇我都覺得，唉，算吧啦，真係。 算啦。 雖然你以想買佢，即係都要關心下啲友好球會嘅。我哋喺嗰度請咗個朴主榮翻嚟。 U 二十唯一非黑人嘅法國球員啦。 係啊，非黑人係啦。咁就即係我睇呢幾場波，我覺得佢嗱，即係我覺得佢利用到佢身體嘅優勢。因為我睇佢五場波，其實有三場波佢喺禁區裏邊咧，雖然係個波唔喺自己嘅組織進攻上面，但係佢好努力嘅撲波咧，佢係成功用到自己嗰對長腳咧，撩到個波，跟住射埋門啊，係中目標㗎，不過俾龍門擋出㗎咋，真係我覺得其實佢係 即係啲人成日話佢大亞比二世雙咁多，其實我覺得佢呢一方面嘅佢更加懂得利用自己身體嘅優勢啊，因為佢無論做防守又好，佢無論喺禁區前面，佢都好識得用佢隻長腳去撩下波啊、偷下波啊、搏下角球啊等等之類嘅嘢。即係我覺得喺阿仙奴陣中，如果係打杯賽嘅時候破唔到一啲所謂嘅鐵桶陣嘅時候，佢出嚟係會有作用噶， 一個頭一個角咯， 衝入去。 是啊，佢压到入去，虽然佢速度唔高喎、 啊。 但如果佢打配合嘅时候佢走位呢，佢係走到啲盲眼位，即係就算你对方个閘有速度都好啦，佢已经截先一步个靓位出咗个波或者射咗个波㗎。即係我觉得云家如果用25万，即係迪座奴嘅三分一嗰个外借费嚟买佢返嚟。 你话免费㗎？ 唔，迪佐奴點會免費啊？迪佐奴先講咗， 沙朗高免費啊嘛， 沙朗高有青訓賠償金噶嘛，講咗啦上次， 轉會費還轉會費， 轉會費還轉會費，咁啊青訓賠償金啊25万磅喎，覺得好抵啦，買個第四前鋒翻嚟咁樣做，就完全取代咗謝曬嘅查馬克同埋經常露條底褲出嚟嘅賓特拿，因為賓特拿即係大家講講啲 Twitter 嘅動向啊，如果你想賓特拿嗰個。Twitter 咧，你撳三幅相裏面咧，三張相佢都係著住條白色底褲，然之後有一嚿嘢突咗出嚟嘅， 喺中間嘅。 我好似睇緊鹹網咁嘅，次次佢 post 出嚟。 摺毛巾喺入面就 係啊，係啊，講一講賓特拿都 方巾嘅、 啊。對唔住，對唔住，講漏咗賓， 唔係 對唔住，對唔住， 唔係你睇下賓特拿定陳偉拿 啊？賓特拿，賓特拿。咁我就頭先講漏嗰啲嘢，賓特拿。咁頭先青湧員方面，賓特拿其實都有最新消息。咁就傳聞就法蘭克福啦，係咪大家都知道？但係最近就好似有個情咬金曬咗。出嚟 馬拉加 係啦，我哋友好球會馬拉加，即係我係覺得好對唔住馬拉加嘅。你賣咗個蒙利爾正嘢俾我，又賣咗個辛迪卡蘇拿俾我，但我俾翻個賓特拿你，即係我覺得好對唔住馬拉加嘅。如果馬拉加真係買嘅話，係啦，即係我覺得如果要俾個級數好啲嘅，我都寧願俾藍斯利。 所謂喺西甲嘅友好球會咧，例如貝迪斯啊、馬拉加， 係利雲特啊，利雲特想買查馬克， 本身有冇簽過一個任何書面合約？ 係貝迪斯嚟緊會簽，但其他嗰兩家冇。 即係你好似阿羅生咁，好中意同阿熱刺咁樣。 係嚟緊同貝迪斯會簽，咁就利雲特其實之前我哋都曾經試過有嘅，就威靈頓斯華，咁就 咦呢、這個咪去咗薩特嗰、那個？ 唔係翻咗嚟阿仙奴啦。威靈頓斯華唔係巴西仔嚟嘅，17歲，你唔識㗎啦，你唔識㗎。威靈頓達斯華咁就即係我其實頭一二集講過㗎啦，咁就好似話申請到工作證，就下年可能會豐富翻 U21。就前鋒裏面加多個，咁頭先啊講翻工作證問題，咁我哋好開心啦，祖爾金寶就應該搞掂咗㗎啦。咁貝迪斯之前就話就好似幾乎半放棄就話唔借啦，因為好似話阿仙奴都未有 feedback。咁但係最新就話好似話仲想繼續爭取，咁當然啦，就水晶宮韋斯人就繼續留意緊。咁嚟緊帶唔帶去亞洲之旅呢，咁我都真係保守啲，我就覺得唔會住啦，因為都可能外借，咁就無謂嘥一個位啦。咁睇下祖爾金寶呢一個，我就好睇好佢嘅，因為我都覺得馬賽如果買借雲奴嘅話，阿仙奴大把翼，唔使驚，真係唔使驚，左右翼都得，係啦。 唔係，我都覺得佢係應該走啦。 借雲奴 係啦， 睇下馬賽個報價點咯。我都話啦，800万磅， 有少咗啲好似， 有少一啲。 睇下點啦，睇下點啦。 800万磅， 800万磅，初頭開出嚟個 offer， 800万歐羅。 嗱，我其實好想為謝雲奴平反一樣嘢。其實第一年佢一入嚟嘅時候，可能佢係當時一個都幾叫大嘅收購啦，大家嘅期望好大啦。 過千萬。 佢去科隆打嗰兩場熱身賽打得好啦，咁大家就冠以一個 上曬身啊， 係上曬身嘅形象俾佢咧。大家可能對佢期望過大，但其實對以我自己個人嚟講，我覺得謝雲奴。雖然是有啲嘔血，但其實佢係交到功課。我成日都話，如果你睇翻今年所有入球裏面咧，謝雲奴其實助攻啊、入球嗰啲咧， 進步咗。 佢我唔敢話佢進步，但佢起碼做到佢我對佢要求嘅嘢咯。 今季開頭直頭識飛添啊！今季開頭， 尾 幾場 頭五場， 係啊，頭幾場， 但我又覺得，但係。 即係啲人 即係你接受，但係你要留翻嚟。其實我成日都會講話， 係咯，我成日都話時間同埋實力裏面嘅角力咯。阿仙奴永遠處於呢一樣嘢。 謝雲奴今季最大嘅感覺就係殺艾堅斯大嗰啲隊咧，係真係殺得好犀利咯。對修咸頓開季， 其實我覺得 入跟住雷丁又係咁樣。 我覺得你如果你哋一般人對謝雲奴嗰種咬牙切齒，其實 從另一個角度睇係好嘅。點解呢？因為如果佢係有作用，你先至會咁爭佢嘅啫嘛。如果佢冇作用，你根本提都唔會提佢。 係即係史基拉斯咁 啊啊！ 借運 我根本冇人提佢嘅事。 借運借運路最好嘅一個優點咧，就係佢可以爆破到第一點，入到禁區攞到第一點。但係問題佢最令人痛恨嘅，佢攞完第一點之後 唔知點算好。 佢唔知係分波啊定係射波好？呢下其實佢係佢。能够创造到个机会，但佢把握唔到个机会。 啊，话时话，我又想问下大家，即系讲起史基拉斯，我又想问你，你今季对于史基拉斯嘅印象系乜呢？我又想大家讲下。 系青年军。 啊，青年军系 U 廿一，系啊系啊，仲有冇啊 ？U 廿一打过欧联咯，我记得。 打过欧联啦，系咯。但系 Peter 爸爸， 坦白啲冇啊。 系啦， 答你唔到飞啊咪？ 我就唔系，我得一个人 忍晒型嘅喎。 边个嚟噶？ 我咁 唔识喎。 唔系我有印象就系阿 Juru 最尾嗰三场咪红牌停赛嘅。咁啊影阿 Juru 就影嗰张相上 Twitter 就同阿史基拉斯一齐睇波。咁我觉得阿史基拉斯呢份工真系打得好正。哇，大佬60,000磅周身，成季唔使踢。 系啊。 哇，真系。 硬硬脚。 真系开心到咧，即系一件好喜庆嘅事嚟嘅。 我有人叻过佢啊，马杆啦，100,000磅周身又系 冇错， 强中自有强中手。 拿斯利都系啊， 唔系咁人哋，唔系我成日觉得曼城系有能力被养呢啲人嘅，阿仙奴系冇能力养呢啲人。 哇，真系要数有排数啦，仲有冼佳雅、史国冼佳雅，呢个真系完全好似踢过一两场嘅阴功。 唉。好啦，讲不过啊，讲起史基拉斯咁喜庆，咁我哋又翻转头讲讲和确特好嘛？ 好、 哦，我咁我就唔想讲和确特喺场上面做啲乜嘢之类嘅。 场外 啊，场外 翻到屋企。 咁我头先讲个阿和仔结婚啊嘛，咁我就揾到啲资料就讲一讲阿和仔个婚礼。咁啊呢一间杂志就全球独家报道嘅。咁我就唔知道其他枪迷节目有冇讲过。咁我而家就想略略讲一讲。咁大家记得我第一集咧，咪问阿和仔点样同佢女朋友识嘅？咁而家仲有冇印象噶？你哋 喺便利店沟佢噶嘛？ 唔系便利店啊，原来嗰阵时咧， 即系放假了。 原来嗰阵时咧，佢条女咧喺修咸顿一间 shopping mall 嗰度做兼职嘅。 哦。 咁佢咧就喺嗰个饰品店嗰度咧，门口咧就派啲揽尾人啊。咁啊，成日要踎低啊，着住条窄身裤踎低拎揽尾人嘅，咁 即系装佢啦。 你讲呢个情景咁卵似嗰啲嗰个千亿心抱嘅，喂，真系 系嘛？是 当年呢铺牌系差唔卵多， 差 又喺个铺天度踎卵喺度露埋底底咁样。 我唔知道有冇露底啦，阿和仔就喺个节 啦，已经 喺个节目 和仔趴咗地下睇添啦， 咁啊好过瘾咁。 咁 M 脚咁 系啊，跟住阿和仔自己又否白啦，就话我喺门口嗰度咧 一装难忘， 向左走。走向右走行咗6、7次咁多，跟住我先鼓起勇气将自己个电话 number 塞俾佢啊！哇，真系怕丑到个死仔啊！真系 佢有冇学呢个情迷索马利用嗰招啊？即系匿埋去厕所打人飞机先啊！打人飞机先， 我唔知佢啦， 自己冷静啲。 呢个 唔系 喂 gel 头， 唔系讲唔系。如果讲阿仙奴飞翼打飞机咧，就传闻阿公史亮外借喺飞燕落嘅时候更衣室做过一次，啊俾啲队友见到。是传闻有一段咁嘅传闻㗎即係如果你讲到 大冇传得即係清楚啲对象系边个 我鬼知啊你諗边个我都唔知啦。 讲喎对象 喺度喺度喺度。我太过猖狂啦。 Peter 爸爸 ,Peter 爸爸。 你话寿司仔我又可能知啫佢嗰个我真系唔知喎唔知系边间 AV 公司㗎喎。 嗱至于阿和确特点解而家冇咁容易伤呢终于搵到个答案啦。原来佢老婆呢大学毕业咗之后呢就做咗个理疗师即係夜晚呢就马沙柱或者係一啲即係有个私人马沙柱、 啊、 所以就好好多即係我觉得正嘅同埋点解阿和确特咁即係一心一意对呢条女原来都有段故嘅大家记唔记得呢阿艾力神呢咪带阿和仔过德国嘅踢世界杯嘅， 冇人识佢嗰阵， 系冇人识噶嘛嗰阵时。 突然间带佢， 咁突然间，哇一红咗，咁啊啲狗仔队你知最叻噶啦，就揾埋另一半出嚟刮噶。咁嗰阵时，阿和仔条女咧就受极大嘅压力，阿和仔都话你留喺英国啦，唔好嚟啦。跟住阿和仔都唔知佢去德国噶，其实啊，佢条女咧就自己静静鸡飞去德国，啊支持佢。哇，阿和仔嗰一刻简直哇买 Angel 嘅真系，嗰、那个压力完全。完全冇晒， 哇！啲費用係咪國家隊？ 唔係啊，佢自己俾㗎。你最記得喎，嗰條女 十幾歲啫喎， 十幾歲㗎咋，係啊，自己揞飛機錢，自己揞酒店錢， 成個月喎， 係啊，去陪阿和仔啊， 好一個月咁長， 去支持阿和仔啊。雖然阿和仔一場都冇上過。 嗰台油浮 哦，你咪讲艾力神嗰届啊？ 系啊， 应该系2006。 突然间带佢出嚟，系哗然啊嘛。 嗰唔系嗰时传闻就系咁嘅，就话云家话艾力神呢条僆仔掂啊，你带埋去用啦。 系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咧，我佢未出名嘅，嗰阵时应该系喺修咸顿。 系修咸顿，啱啱过嚟啊，先来一年啦。 系咁啊，有个英国朋友同我讲：，哇 ，Walker 劲嘢嚟噶，话点劲啊？快过奥运。 嗯， 咁真係啊， 係啊，係啊，事實啊，係啊， 咁即係我嗰陣時知道嘅資訊就係咁啦。結果十六歲去到，我以為好似奧運咁，咦？唔通真係有得處女出場啊？冇， 嗯， 可能喺嗰度有啲另外關於處女嘅嘢發生咗咧。 處女出場啊， 係咪先？好啦，咁就一路拍拖啦，咁都經歷過好多嘢啦。即系咁就去到求婚嗰晚，哇！呢、這个死仔揀除夕夜求婚， 哇！ 哇！真系，仲要自己喺伦敦市中心一间饭店嗰度 book 咗个套房，咁啊两个人食癫啦。咁啊和仔又讲到佢条女系咁食嘢，佢自己又食唔落。跟住佢条女问佢，跟住佢仲同条女讲：我流紧汗，好热啊！哇，系咪越嚟越讲美嘢咁啊？好似，跟住佢话，跟住佢条女又同佢讲话：咁你除咗件外套啦，哇哇！咁啊，和仔嗰时心谂：喂死啦！我只戒指喺外套嗰、那个袋嗰度，你叫佢除啊？咁我一阵间点搞啊，大佬？跟住和仔死都唔除，死都唔除，又焗咗成身汗出嚟，一啖饭都冇爬过。咁跟住倫敦啊，出名啊，會有放煙花噶嘛。咁十二點嘅時候，咁佢嗰陣時咧就問下梅蘭妮，即係佢條女啦。咁又你想你喺呢一刻你想同我講啲咩啊？跟住佢條女梗係講嗰三個字啦。跟住和仔就講翻嗰三個字，然之後就單膝跪地。咁就俾一隻戒指佢。咁隻戒指係點得嚟咧？哇！真係 TVB 老土劇情到。就自己搵條女啲 friend 就帶佢行戒指鋪，問佢邊隻鍾意嗰啲呢，套口風嗰啲呢，跟住就 哇真係好 TVB 喎，好 TVB 喎，好老土呢條僆仔，其實好老土，我覺得 廿零歲咁老土， 廿零歲老土到咁，我都唔明白你係啊。阿仙奴啲人係唔識追女仔嘅，成日發得，我成日發覺你睇下張 女仔自己黐埋 嚟嘅，你睇下張伯倫呢又係成嚿樹咁嘅，又係冇女埋身嘅，唔知點解。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一结了婚就很旺丁的，不知道为什么的。那他那时候就用这条老土桥就搞定，跟着去到结婚那天，哇这个死仔呢，真的临去行礼的时候又整条钻石链偷偷地叫人送去新娘那间房给人。这条友仔呢，即是 用回头先他的桥啊， 他是啲桥啲桥不断不断地用啊， 翻车啊，环保啊， 环保到废嘅，钻石手链静静鸡送过去俾人，系又都已经系自己噶啦，仲要冧多冧添啊！你睇呢条友啊，真系又唔见佢花啲心思喺踢波度喎，我发觉佢，即系你嚟嚟去去，如果你爆破成功，我觉得 OK 啊，但系你花晒啲心思喺呢度啊，真系觉得好攞命。 研究下点样喺侧边出波啊，定系研究下点喺床上出嘢啊？ 我唔知啊， 呢个就 系。但系佢条女又好笑，佢老婆嗰一刻又叫人拎翻只表过去俾佢，又系钻石表嚟，嗰只表背后又写住几个字 ：Don't be late， 即系叫你早啲翻屋企啊。唔好喺出面躝咁耐啊！哇，呢两公婆咧真系好攞命，我发觉，仲劲过当年啊五十随意咧嗰段啊，真系。 其实有啲危机噶喎。 点解有咩危机咧？ 啊，即系你哋后生仔唔知啦，你一下下叫啲兄弟姊妹去传递信息，结果就沟咗自己兄弟姊妹，或者兄弟姊妹咧自己上咗自己。 呢头爸爸你咪经历过啊？ 私人嘢唔可以讲。 好 ，OK， 太太听紧啊嘛，哦，唔好意思，对唔住阿嫂，对唔住阿嫂。好啦，咁啊，讲翻无确特单嘢，咁啊，跟住除咗送呢啲咁物质嘅嘢，记唔记得我头先话求婚嗰晚咪有烟花嘅？ 啊，除夕夜梗有烟花啦。 哇，个死仔喺个晚宴嗰度，请翻嗰队烟花队过嚟，放翻同一样嘅烟花， 钱多。 哇，使几捻多钱啊，条友？黐线啊！佢 话今年， 喂，你谂下、哦，佢除咗呢啲之外，佢仲要俾晒所有兄弟姊妹啲机票啊，嗰啲嘢。 今年加工啊！ 如果你哇，你做我都会咁做，咁你搵到怕咩啫？ 我真系， 哇！呢條友羅曼 度，你揾唔到個葡萄啫，你揾咩？ 哇！真係粒提子酸到出面 啊！即係你比上我係咁樣，我喺踢英超啊，我請曬成個 Vegas 先過睇波得啦，有乜所謂啫？啱啱先？ 睇咩先？ 英超咯。 唔係睇邊場先，好緊要啊！ 場場睇有乜所謂啫？如果我鬥緊 散漫，可唔可以叫埋獅子去？即係如果你係睇曼睇曼聯對利物浦咧， okay, 我又覺得、okay. 我又覺得獅子一定好精彩，我哋講，尤其是喺奧脫福 曼聯嗰區啊，係嘛？ 真係 客區啊！ 首先成個奧脫福裏邊真係冇得頂個氣氛，我一定覺得隨時會有人落去攞跑啊！ 跟住仲要著住件 T 添啊！ 係啊，好啦，咁 仲有冇賣嘅？ 啊，未嗰啲嗰件 T 係而家收緊，即係。 网购我打 系网购嘅，而家系等紧件 T 恤任务。 啊 ，Peter 爸爸讲开买衫呢样嘢，我哋 Daily 咧都有个买衫嘅活动，就作客系知道七月九号开啦。 讲下， 咁我哋就有个网友咁就开咗个贴，咁就令到香港嘅其中一间球衣卖正版嘅铺头，包埋靓印字嗰啲咧，就俾一个折头我哋。咁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咧，就七月十五号之前。 系咪净系卖作客嘅就嗰件？ 主场 都得，作客都有，咩、okay. 色都有。 系啦，咁。唔好话咩色都有，可能其他嘢唔包噶嘛，佢净系包呢两样嘢，唔好乱讲嘢啊，大佬，唔系累死咩 man 啊，大佬，我唔好咁做。咁啊，可以买呢两样嘢就有折头，咁大家就可以上去就留个言，同埋大家想买啲咩，同埋 PM 嗰啲方法上面有晒噶啦。 系香港讨论区啊， 系香港讨论，即系 discuss 嗰、那个，唔系 you want 嗰、那个。 discuss 嘅足球版系。 系啦，咁就有团购嘅服务，咁就嗰、那个人咧就唔会直接同你代購之類，你唔使俾錢佢嘅，純粹係想去做個登記，咁我哋就會俾嗰間球衣鋪嘅老細，咁佢電腦裏面有記錄，你上去報名話邊個介紹，佢 check 翻個記錄咧，就可以得到。如果冇記錯幾多折啊？八五定幾多啊？ 我覺得原本五字頭咯，跟住變 四字頭咁啦。 係啦， 即係啊 OK 噶啦，都起碼叫有折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大家 都係吸引嘅， 都吸引嘅，即係呢個節目出街，我唔記得幾多號啦，好似十號，咁都好似仲有五日時間咩？大家去考慮， 夠啦，夠 哦，係七五折啊， 係啦，咁 好平喎， 係啦，所以咧就我哋年年都有類似嘅活動㗎啦，咁就我哋好多謝 Man 先啦，因為 可以講一次喺亞洲之旅之前買到啦，應該係咪啊？ 未必未有貨，通常都係上去訂咗， 貨就係七月尾嘅 Man 七月尾係啦 ，OK， 截止日期七月十五， 即係大家就應該講唔切嘅，但係開季之前應該講得切嘅，咁就大家就上去可以，如果有興趣嘅就買啦。 問下先，咁如果有啲球員嘅轉會未決定，可唔可以？ 係可以 hold 住個 number。 本人字， 後本人字。 總之你訂咗件衫，嗰件衫有折，同埋嗰啲 number 有折。你上到去嘅時候，最尾決定要邊個 number， 佢再篤翻條數俾你嘅啫。 OK， 得。 係啦，所以就我哋好多謝咩咩連續三年同我哋搞呢個活動嘅、啊，即係我而家我身上著緊呢件咧，都係咩咩同我搞嘅，就好開心。咁其實我都諗過請咩咩上嚟做訪問嘅，因為其實如果有去 discuss 嘅人都知道，我哋每一場波完咗之後四個鐘頭或者。第二日 都有個報告， 都有個好詳盡嘅報告，有曬圖，有曬片，有曬佢嘅評分分析之類嘅嘢。但奈何因為佢工作嘅關係咧，上唔到嚟之餘，咁季後賽後貼咧都少出咗啦。咁我哋就即係 有機會嘅，有機會嘅。 我喺依度，我代表所有喺 discuss 裏面睇過咩咩貼嘅人、支持佢嘅人講聲多謝，因為其實真係呢幾年嚟，我哋真係學到好多嘢。同埋睇到好多嘢嘅，即係好啦，我哋今節時間差唔多啦嘛， okay. 好休息一陣，我哋一陣間翻嚟講亞洲之旅。 OK， 大家好，我係阿迪，你依家聽緊嘅係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